你们要在基督耶稣内奔候各位圣徒。同我在一起的弟兄都问候你们。众位圣徒，特别是凯撒家中的圣徒，都问候你们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的心神同在。阿们。